这个故事的名字是《狼来了》。从前，有一个孩子每天都到山上去放羊。一天，这个小孩子忽然大喊大叫：“不好啦，狼来啦！”村里的大人听到了，都赶紧地跑来抢救。大家飞快地冲到山上，却见到小孩子坐在石头上，得意地哈哈大笑。过了几天，山上又传来小孩的求救声，结果大家又是白跑一趟。又过了几天，这个孩子又在山上喊叫：“狼来了，救命呀！”大人们都不想再上当了，谁也不理他。可是，这回狼真的来了。